正在紧张备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徐梦桃。 那一刻你拼出来了，升起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然后就是大家哎呦那种使命感，真的我就感觉值，希望做更多次的这样突破吧，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项目中有自己的里程碑。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桑帕约先生是葡萄牙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声誉。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澳门顺利回归中国，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卸任总统后，仍长期关心中葡关系，支持两国交流合作。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弘扬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工信部部长萧亚庆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工信部部长萧亚庆表示， 2012年到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0.9万亿增长到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体系完备。我国工业拥有41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这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量世界第一。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5G 网络，截至8月份累计建成 5G 基站达到103.7万个，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级城市。今年1到8月份，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1.68亿部，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0%。 下一步呢，坚持十渡朝鲜，全面推进 5G 网络的建设，加快向城镇覆盖进一步延伸，深化 5G 的共建共享，推进一网的漫游，加快交通枢纽、商业中心等一些重点区域的 5G 的覆盖，尤其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高校啦、医院啦这些特殊场所，要加大重点覆盖，最终呢让大家提升这个 5G 的服务的体验。 针对互联网平台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工信部部长萧亚庆说，互联网安全是底线。赵志国表示，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正常访问，影响了用户体验，也损害了用户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在自查整改中，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要求企业能够按照整改的要求，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连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下一步呢，工信部还是聚焦重点整治的问题，加强行政指导，加强监督检查，强化依法处置。 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经济总量达到11.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中部地区增长14.7%，超过全国平均增速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表示，2020年，中部地区已占全国10.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25.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22%的地区生产总值。 按照可比价格来算呢，中部地区呢增长了14.7%，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速的2个百分点，连续呢4个季度呢领跑了4大板块，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围绕上述目标，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丛亮介绍。 一个呢，就是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二呢，是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同性。第三呢，是坚持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第四呢，是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呢内陆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 第五呢，是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闭幕，签约项目总额创历届之最。总台驻广西记者邓军阳、张磊，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采取实体展加云上东博会的线上线下结合办展形式，展览总面积达 10.2万平方米，展位总数5400个，其中外国展位905个，比上届增长 13.4%。 越南贸易促进局杭州贸易促进办公室人员黄月乐今年和同事一起组织越南企业在线上线下参展，他说 今年应该有差不多200家企业，有那个食品企业，还有做那个木家具企业吧，还农产品，每年的贸易额都增加很大。 本届峰会开始，东盟十国国家工商会将作为峰会的共同主办单位，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国家工商界对峰会的参与水平。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魏然： 东盟十国国家工商会高度重视峰会，高度肯定峰会在政商高层对话、经贸投资、促进加强经贸合作中的作用，表明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工商合作的信心和意愿。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本届东博会，中国东盟贸易指数首次对外发布，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中国东盟企业家协会会长马汉坤： 我们一起共同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同时，我们也能分享中国走向共同富裕这个途径。 据悉，本届东博会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79个，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元，签约项目总额创历届之最。 深圳市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举行，将抓住扩区和改革开放两个重点，以先行示范的标准全面深化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请听报道。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后，深圳已制定出台了贯彻实施方案。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秦伟忠： 我们加快编制前海合作区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根据前海方案总体安排，细化发展任务、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等。目前前海新的总体规划已经形成建议方案，能按程序报送上级审议。 据介绍，前海合作区聚焦扩容提质，将统筹推进物理扩区和政策扩区，在落实好现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基础上，推动产业促进、金融开放、法律事务、服务贸易等支持政策覆盖扩区后的全部区域。深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郭子平： 前海方案的出台，特别是扩区政策，更为前海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新的优势。那么前海的面积呢，扩大了8倍，宝安机场、会展新城、海洋新城等产业功能片区呢，成为前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上企业的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拓展了8.4倍和2.9倍。那么既有的产业支持政策同步会覆盖到扩区后的全部区域。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于15号在西安开幕，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曹媛媛报道。 承担第14届全运会赛事指挥中心、赛事转播场记和解说服务等工作的志愿者，8月初起就实行闭环管理，定期检测核酸，目前都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西安外国语大学带队教师曲晶晶： 每天的健康监测，保障这个疫情下的顺利上岗。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运会期间，十四运会组委会将对涉赛人员实施点对点运送，全封闭管理。目前，运动员村、医疗服务中心、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医疗站、十四运会专用发热门诊等都已启用，可以满足涉赛人员常见病的诊疗及发热患者的筛查需要。十四运会西安市执委会竞赛组医疗卫生部联络员苏兴： 我们在30个赛事项目现场部署了医务室和医疗点， 派驻了三甲医院医疗专家团队28个，确保赛事项目现场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在比赛场馆内，根据赛事特点和运动类型，划分出封闭管理区和非封闭管理区，同时制定各类人员流线，划分区域，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十四运会跳水项目竞委会医疗保障处医务管理李东灿， 两个区域，封闭区呢和非封闭区呢，相互流线不交叉，按照各自人员流线进行工作。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预计将于今天傍晚登陆，长三角多地发布预警，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和雨水性情，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浙江沿海地区迎来大风大雨，在宁波市北仑区大气街道坝头社区，从12号下午开始，社区的工作人员联合公安一起对社区里的住户进行劝离。整个宁波市已经转移了群众31万人。北仑坝头社区居民李女士： 社区已经来了2-3趟了，告诉我们说这边房子不是本来就是危房嘛，比较老了，然后让我们都搬到那边那个实验小学去暂住一晚上嘛。 今天上海、宁波、温州、台州等地中小学停课，零时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80%以上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15点后虹桥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11时以后杭州萧山机场出港航班全部取消，今天19时45分之前宁波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无论台风是否正面登陆，灿都都将给沿海地区带来强降水。浙江省要求各地绷紧神经，毫不松懈，做好台风来临后的防御工作。浙江省应急管理厅防汛处副处长梁威： 应该说相较昨天的这个预报啊，对我省影响啊减轻，但是呢也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台风可能还会存在这种移动缓慢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影响时间会比较长，这个还是继续做这个防范的工作。 福建沿海各地落实防台措施，全面排查隐患，海洋渔业部门及时向船员发送台风、海况等信息。霞浦县北壁乡副书记敖文超： 那目前海面上还保留了一部分的工作人员继续开展巡查，确保一些漏网还没通知到位的，以及防范群众上岸后又再次返回鱼排。 今天长三角多趟铁路受台风影响全线停运，永泰温高铁动车组列车全部停运，13号12时至14号24时左右，京沪高铁京沪线沪宁城际上海至苏州间旅客列车全部停运，沪苏通铁路上海至太仓间旅客列车全部停运，沪昆高铁沪昆线上海至杭州间旅客列车全部停运，13号14号金山铁路全部停运。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党办梁浩然：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也不要急于前往车站窗口办理退票业务，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在互联网办理退票。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专窗退票，以上都不收取手续费。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强台风灿都将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明天会给华东部分地区带来大雨和强降雨。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周冠博： 今天下午2点钟呢，灿都是位于浙江舟山偏东方约125公里的这个近海海面上。那目前呢，还是一个强台风级别，有42米每秒的一个风力。预计呢，灿都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然后会在这个长江口以东的海面上呢缓慢移动，在15号的夜间呢，可能会转为这种东北向移动，逐渐的趋于这个朝鲜海峡。 受台风灿都影响，浙江北部将出现暴雨，沿海局地将出现大暴雨。 主要的影响呢，就是13到15号，可能会给华东地区和这个东部海区呢带来比较大的风雨影响。那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江苏的东南部，上海的局地地区可能会有这个大到暴雨。 另外，四川南部和盆地西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将出现大暴雨。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的中北部将出现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暴雨。对此，专家提醒，各地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 同时切断堤坝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 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3例，其中厦门市1例，泉州市7例，莆田市35例。当地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物资保障工作。总台记者马宁、陈庚、韩志涛报道。 9月12号起，莆田市仙游县启动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仙游李南镇大板村核酸检测点支起了蓝色帐篷，设置了信息登记区、等待区、采样区等区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积极引导市民严格按照一米线要求有序排队进行扫码、测温、填表、登记、检测。市民杨守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砖块，积极参与核酸检测，筑城防疫的长城。 目前莆田共设置324个核酸采样点，同时福建省卫健委已抽调122名专家、2079名医务人员、4辆核酸流动检测车辆，全力支持莆田的疫情防控工作。来自安溪县医院的核酸检测采样应急队的吴江斌告诉记者，他们一到仙游就开展工作。 昨天晚上就开始到焦尾镇的各个乡村去检测，检测了6000多个。 到13号上午11点，莆田市已经采集到72万份样本，报告64例病例，并全部送到定点救治医院。流调工作和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也有序开展。莆田市副市长胡国防： 这60例里，按照一人一方案全力开展救治，目前病情稳定，对群众的基本生活肉啊、菜啊、粮油啊这些基本进行保障，目前基本的生活物资充足，价格稳定。 昨夜以来，厦门市同安区、思明区相继发布4份通告，划定3处管控区域，居民只进不出，非本区域居民谢绝进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关于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的通知，证实该院发现了一名第三方公司后勤服务人员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厦门市卫健委也证实厦门同安区发现一名莆田来厦人员核酸检测阳性，并公布了其活动轨迹。今天上午，记者探访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区域时发现，8个出入口已经封控到位，核酸采集、物资输送有序进行。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仁安社区居委会副书记吴斌说： 我们也有开通了专线，然后也告知了居民说，如果有事情的话可以给社区打电话。那同时我们也有建立这个微信群，如果他们有需要什么的话，可以微信或者是电话来跟我们联系。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22例本土病例都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5例，泉州市6例，厦门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例都在福建莆田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调整工作规程》的通知，辅助用药、抗肿瘤药物、抗微生物药物、质子泵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肠外营养药物等6类药物上榜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获得认证的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243.5 万公顷，有机产品国内销售额约804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增长 18.6%， 位列全球第四。 武汉市日前发布了实施意见，落户门槛再次放松，其中缴纳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连续6个月以上不含补缴，创业的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均可申请落户。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一号反应堆昨天成功进入临界状态，机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机组将于年内实现并网发电。 最新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加速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目前数量稳定在1000头左右。近日，科研人员对一头名为阿宝的雄性长江江豚植入永久性芯片锁定研究发现，阿宝已经成了四世同堂的曾祖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埃南拉尔9号表示，机构成立的技术工作组将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进行安全评估，中韩专家将参与此项工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授权充分听取利益攸关方意见，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中韩俄等国专家将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的技术工作组。 日方应提供全面配合，包括就所有可能的处置方案选项进行充分协商，在数据准确性和处置手段有效性等方面接受监督核查。我想再次强调，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关切，撤销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停止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在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协商并达成一致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看全球疫情最新动态。美国新冠肺炎住院患者超10万，儿童病例不断增多。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美国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全美因新冠肺炎入院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其中2.6万人在重症监护室。爱达荷州是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随着住院患者的激增，该州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严重短缺。 We don't have enough staff. 我们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护士都走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而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照顾这些病人。 此外，随着秋季开学，成千上万的孩子回到课堂，儿童感染的情况加剧。数据显示，近期美国新增确诊感染的病例当中，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儿童。以色列的学生感染情况同样严峻，从9月1号学校开学后不到2周的时间，该国已经有超过15万名学生因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接触感染者而被隔离。最近几天新增的病例当中，有1半以上都是学生。意大利目前每天新增病例数维持在5000多例左右，现存的确诊病例12万多例，现在以每天减少1-2000例的速度下降。9月13号是大部分意大利公立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为了防止因学生到校上课而导致新冠疫情出现反弹，意大利政府规定了包括唾液核酸检测、开窗通风、戴口罩和检查新冠数字绿色证书等措施。 其他国际消息，朝鲜国防科学院11号、12号进行了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此前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在阿被杀的消息。 在12号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与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获得冠军。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杨宁、刘宇华，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l right. Do-do-do-do. Do-do-do-do. Running away with me can't be wrong. Here's another simple tune, just sing along. Do-do-do-do. Do-do-do-do. Ups and downs.